天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薇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北京时间1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忠诚、勇敢、逆转、胜利。 我的天哪，赢了！ 6月14号到7月15号，几十所高校，上百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982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982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 北京时间的中午，这是12点01分，欢迎各位准时收听收看我们的青春联盟之982游戏世界杯特别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佐。 各位网友，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982的游戏世界杯的嘉宾，也是来自中国传媒大学的熊逸宇。 我们可以离这个麦稍稍近一点啊，不要紧张。 982游戏世界杯呢，是这个团市委大学生部与北京青年广播共同推出的，这也是北京青年广播在这个台庆1周年之际，为各位网友、各位听众送出的特别策划和惊喜回馈。 没错。当然啊，这个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 FM98.2 和 M927 双频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同时呢也可以打开手机在微信公众账号里面搜索我们的这个公众号啊，叫做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直播间就可以在手机上看到我们的网络视频直播了啊。这个今天呢，我们不仅可以看这个球赛啊，这个我们的游戏世界杯的球赛，还可以看一看在我身边今天又换了一位很漂亮的美女主持人啊，美女嘉宾。当然啊，在这个青年台有一句流传的老话，叫做铁打的大佐，流水的女嘉宾啊。对，大家可以打开我们的手机啊，来观看我们的游戏世界杯。接下来还有我们三位这个资深的游戏嘉宾啊，特别来宾，来分别介绍一下，他们是资深体育编辑贾萌，欢迎贾萌姐。 哎，大家好。哎，非常非常感谢主持人啊，特别感谢逸宇能够来参加我们的这个节目啊。在这儿呢，虽然晚了几天，还是要祝青年广播的听众朋友还有北京青年广播生日快乐吧。 哎，谢谢。OK， 还有另外一位啊，这个来自于中国传媒大学的同学杨鹏宇，欢迎鹏宇。 大家好，我是杨鹏宇，来自中国传媒大学，是一名大三的学生，谢谢大家。 哦， 跟我同级。 哦，跟你同级的啊。对，还有坐在鹏宇旁边的这位方宏博，来自中国民族大学，欢迎。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央民族的大三学生方宏博，我个人比较喜欢曼联和巴西，谢谢大家。 哦。曼联和巴西啊，哎，为什么会喜欢一个在这个欧洲的，一个在南美洲的？ 曼联是俱乐部是最喜欢的。 啊，最喜欢的是曼联的俱乐部。 对。 然后在世界杯里面最喜欢的巴西队。 对。 巴西队里面最喜欢的谁？ 其实我以前特别喜欢大罗。 喜欢大。还是停留在大罗那个时代哦，确实那个时代的世界杯真的是蛮好看的啊。哎，不知道三位啊，这个有没有观看到昨天晚上的那场比赛啊？就是日本对波兰的那场比赛， 争议很大。 对，因为今天早上我记得我刷开微博的时候，因为昨天晚上这场比赛因为时间关系我没有全看完，但是我今天早上确实被微博轰炸了一番，就都说这个世界杯里边最消极的一场比赛，这个影响到了很多的观众啊，还有球迷的内心，不知道三位有没有看这场比赛？ 对，因为这场比赛很多球迷都说这是一场用散步的方式完成的足球比赛，很多人会觉得说日本有点胜之不武，凭借一张黄牌的微弱优势啊，获得了在出线方面获得了一个主动权，并且很多人都说这日本的这个战术属于那种虽然无耻但是有效的一种比赛的战术，当然了，也有另外一方观点说，既然没有违反规则，那么我们这属于合理的运用规则， 合理合法的这个运用规则。 所以不知道大家都是怎么看？ 真的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哎，二位怎么看的这场比赛？躺在床上看的， 用眼睛看的。 我认为日本队昨天的战术应该还是挺得当的，在得知那边比分的情况下，他是和波兰队本来就是出线无望，然后他赢一场球昂首告别世界杯，但日本队正好就是和波兰队确认过眼神以后，两边就互相就这样开始踢了。我觉得日本队的策略应该还是挺得当的，就是为了赢球，为了出线，什么都可以做出来。 这句话说的我可以拿小本本记一下啊。当然啊，这个我今天早晨反正看到这条消息的时候，确实有那么一点点震惊，因为从最开始的我最爱的德国队回家之后啊，这个我对整个世界杯的赛程还有它的整个的踢比赛的模式，就对今年2018年的世界杯有那么一点点的小灰心，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就是感觉今年的世界杯可能也是在俄罗斯的缘故吧，天太冷了，这个自己的心里边也有那么一点点冷，包括自己喜欢的球队也这个告别了世界杯的这个16强的比赛圈啊，这个还有这样的比赛形式，比如说日本对波兰后半场这个10分钟的时候那种散步的踢法，然后我今天早晨最印象深刻的时候，他们采访日本队教练的时候，日本队教练就像刚刚这个洪博说的一样，就是我运用了一种合规的方法，我没有在违反规则的情况下我还赢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但是我觉得作为球迷而言，我们真的想看到这么不激情的世界杯吗？ 看得不过瘾。 对啊，就是已经没有那种晚上就比如说像之前的某一位黄姓体育主播啊，这个这样式的那种感觉，那种世界杯的感觉，我觉得已经慢慢的算是离我们远去了。 我觉得其实今年世界杯可能就是不光德国，就是一些传统的强队发挥都没有达到我们的预期，也是就是说球迷的热情会减退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原因，我觉得。就是除了一些比如说强强对话，像之前葡萄牙西班牙那场，我觉得球迷会看得很激情，然后像有些比赛就是因为我们太会合理运用规则了，所以就丧失了一些足球应该有的那些热情， 那种激情和热情， 球迷应该有的那种兴奋的程度在里面。 对，也有可能是不是这个我们对传统的强队，你比如说巴西队呀、阿根廷队呀、德国队呀这些还有法国队呀这些传统强队的期誉值有点太高了，然后导致这种冷门比赛一出现，然后我们就对整个比赛的情绪和情况产生了一个比较低迷的反应。贾鹏姐怎么看？ 也会有一些这样。 对，我觉得可能会有一些。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听周围很多朋友在抱怨说，往年的这个世界杯，往届世界杯，大家都会有印象非常深刻的球星，但在今年，可能当然 C 罗可能表现的确实在小组赛很出色，但是也有很多很多的球星是在小组赛阶段比较失水准的，或者说因为各种原因，因为队伍的原因，因为同伴不够给力，他不能够得到很好的一个发挥。所以说呢，今年对于很多喜欢看球星的人来说，他可能也是比较失望的，就是至少说在小组赛阶段没有看到自己喜欢的这种球员的杰出的表现。所以今年感觉整个世界杯呢，相对于往届来说会有那么一点点冷。冷呢还表现在场外方面也有些冷，包括说刚开始世界杯开赛之前，大家都很兴致勃勃的希望能够借世界杯有所作为，后来发现连这个招商的热情，连很多商家的热情都变得比较寡淡了。可能也是跟今年的世界杯的小组赛阶段的这个比赛跟大家的预期有一定的距离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当然接下来可能进入到下一个阶段以后会有一些变化，我们会期待有这样的更积极的一些变化。 对，必然已经到了16强的比赛了嘛，这个这种 激烈了， 对，应该会更激烈一点。如果他要再不激烈的话，我可能就会把我家电视砸了， 就没有激烈的机会了。 我可能就会自己激烈一点。 当然啊，虽然这个今年世界杯比赛呢有不少爆冷的这个比赛的状况出现啊，但是呢我们的直播间里边的温度依然是很高的。如果大家觉得今年的世界杯比赛不大好看的话，也可以抓紧打开手机搜索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直播间来观看我们982青年广播的游戏世界杯。毕竟在这儿你可以看到这种强强对决的场面啊。当然还有我们的美女嘉宾， 谢哥。 来，我们回顾一下昨天晚上啊，这个今天凌晨的比赛啊，这个昨天呢，6月28号10点的时候，日本对波兰啊，是日本0-1负于波兰，但是呢，日本也是以小组第二名的这个优势啊出现了。然后在10点钟的时候，还有另外一场塞内加尔对哥伦比亚，也是0-1塞内加尔负于哥伦比亚。然后在6月29号凌晨，也就是今天早上的凌晨2点钟呢，巴拿马1-2负于突尼斯。然后也是在2点钟呢，英格兰0-1负于比利时。OK 啊，这个今天呢，我们的直播主题啊，还有我们的话题特别有意思。这个世界杯开赛已经进入到了第15天了。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我们拥有时光机的话啊，这个倒流15天，你会选择哪3场俄罗斯世界杯小组赛这个的比赛，然后给球员重新对阵的机会？欢迎各位啊，这个跟我们一块进行互动，可以选择3场比赛啊。如果时光可以倒流的话，这15天里边最想看到哪支球队和另外一支球队进行一场激烈的对战呢？哎，现在也可以问问在场的4位朋友，这个如果时光可以倒流的话，最希望看到哪个队和哪个队再重新踢一次比赛？ 嗯，我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会很希望让德国跟墨西哥再踢一场。当然， 墨西哥 对，因为我总觉得其实这次德国战车那么早的就离开了世界杯，跟他的第一场比赛对墨西哥的比赛没有发挥好有很大的关系。因为第一场比赛的这样的一个失利，可能会给整个球队造成一种心理上的压力，另外也确实会对他接下来的这种技战术打法都会有影响。再就是在那场比赛中，我总觉得德国队可能是有翻盘的机会的，如果他们早一点换个人啊，或者早一点改变一下自己的打法 战术啊，对啊， 对，也有可能就不至于被墨西哥1-0打掉啊。后来那么在输给了韩国队之后，那可能德国队就确实是没有机会了。但是我总觉得其实德国队在本届世界杯上的失利，他的伏笔是在第一场对墨西哥的比赛，所以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我希望再给德国队一次机会， 再给德国队一次机会。那 好像确实就是今年世界杯在刚开始的时候，很多强队都是在第一场比赛的时候爆了冷，然后对，让很多球迷都很崩溃啊，在第一场的时候就很崩溃。 如果让你选择的话，你会选择哪两支球队再来踢一次，或者说自己最喜欢的哪一支球队，想让他再重新登上世界杯的舞台？ 重新登上世界杯的舞台，其实我对， 如果你要说湖人队的话，你可以出去了。 没有，我对足球唯一的这个关注点其实就是贝克汉姆。那贝克汉姆就是英格兰的嘛？ 英格兰那是几年的事情了。 对，那是很早之前的。 你可以说银河队。 没有，那就是关系到现在的话，就是我还是会对英格兰比较有兴趣。 对英格兰比较有兴趣。那其他两位呢？ 我觉得我想看到英格兰对比利时。 英格兰对比利时。哎，昨天晚上那一场0-1重新再战啊，今天凌晨那一场。 对，因为就是这两支球队前两轮的时候小组积分已经确定了，就是全部都是6分，他们好像都不太想去上半区，然后他们就是两个队全部都上了，轮换了17个人，两个队，然后没有看到两个队全主力交锋，而且如果小组赛打过以后，如果再打也只能到决赛了。这两个队打起来其实有很多看点的，比方说什么卢卡库、德布劳内、阿扎尔都是英超的主力队员，而英格兰队的主要构成也基本上都是英超。英超内战其实还是很好看的。平时看足球，就除了世界杯以外的时间，最喜欢看的联赛也就是英超。 英超。 对，然后因为英超打的就是很激烈，而且两边的就是各个队的实力差距也不是很大，所以每场英超都很有看头。就是还是希望比利时对英格兰能够打得更精彩一点。昨天那场就是两边好像打得都很佛系， 两边打得都很佛系。 我今天早上也看到这条新闻，就说这两个球队因为都已经提前出线了，所以昨天他们 就好像有一种无所谓的感觉。 对，就是他们，而且观众就是他们的就是在场上的这个球迷看的也是特别的轻松，就是没有一个比赛 那种比赛的热情和激情感啊、哦。那彭宇呢？ 我可能更希望阿根廷和克罗地亚再踢一场比赛吧。 阿根廷和克罗地亚， 对，因为我觉得阿根廷输的有点太多了。就作为一个传统的豪强来说，就是对吧？不是说对阿根廷球迷有什么就是打击啊什么的，就确实是作为一个豪强，就是应该踢出自己一个作为豪门的那种态度。就其实葡萄牙对西班牙那场，其实葡萄牙虽然我是葡萄牙球迷啊，但是我觉得葡萄牙就是比西班牙弱。嗯，这点就是我还是觉得我很承认的，但是至少我觉得葡萄牙就是能拼出这种精神来。我觉得作为一个传统的强队，对吧？就球迷可能会知道，你们在这个时候青黄不接，我们的后防线、我们的中场就是没有达到之前的那种硬度和那种能力。但是我们应该有一个作为豪强那种不服输的精神。我至少说我可以输，但是我不能就是躺着， 我不能慌 啊。对，也可以这么说，就是不能说输得太彻底了，就是有点，就是我觉得应该是让葡萄牙再硬气一点，就是应该说是在我在输的时候，我愿意把我自己的整个队的斗志再发挥出来，再更刚强一点，把我那个豪门的态度打出来。所以我更希望阿根廷能再战一次克罗地亚，哪怕是输，我觉得不至少不要说输的， 不要输到那种体育精神。 对，嗯，对。 没错啊，这个听完了四位最想期待的比赛之后呢，其实我最期待的比赛还是德国对墨西哥那一场啊。所以呢，这个也是跟贾萌姐姐我们俩有一种不约而同的感觉。毕竟德国作为上一次世界杯的冠军得主嘛，这个哪能在第一场比赛当中就失利呢？所以啊，我们今天的第一场复盘的比赛就是由德国队对阵墨西哥队啊，也可以有请我们两位游戏嘉宾入座到我们的游戏区。今天我们的非法游戏世界杯的第一场比赛就是由德国队对阵墨西哥队，由杨鹏宇代表我们的德国队，哎，小心一点，然后由这个方洪博代表墨西哥队，有两队的比赛啊。这个当时的比赛结果是德国0-1负于墨西哥吧，如果没记错的话。 对，输了一个球， 对，输了一个球。然后整场的啊，我想起来了，整场的比赛的跑动的环节，包括墨西哥后防线它的整个后卫的阵容，当然阵容还是相当豪华的，他这个，但是他整个的战术打法啊，那种， 你会觉得德国没有真正的把自己的这德国队的特色打出来，就不像是大家熟悉的那支德国队。 对，因为我记得在2014年的时候啊，这个没有去看世界杯的时候，就是也不能说没有去看世界杯的时候，就是没有那么彻底了解足球的时候，你会发现整个德国队如果哪有球的话，他会一群人去围追堵截那个球，但是他虽然是一群人，还是有那种技战术打法的。 对的， 他是整个的，你不管说是4-3-3还是这个其他的那种队形啊，他都是存在场上的。但是你会发现，他整个的球员跑动，在今年这场比赛当中，你看不到这些。 对，没错，我觉得他今年就是在对阵墨西哥的这场比赛里面，会觉得他，哎，后卫线、中场发挥的都不是很好， 嗯， 而且包括主教练，我觉得发挥的也不是很正常。正常情况下，主教练在看到这样的一种， 应该会那种很激动的感觉，但是今年看他就是还是那种依旧很佛系的感觉。 对，而且我总觉得他其实可以在60分钟之前的时候能够变换一下阵容，让自己的球队稍微的可以占据更多的主动。 OK， 我看到我们的这个游戏区呢，两位选手已经 准备好了， 由这个杨鹏宇代表的德国队，还有我们的方洪博代表的墨西哥队。今天我们的非法游戏世界杯的第一场比赛即将拉开帷幕，各位观众呢也可以打开我们的手机，在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里面观看我们的第一场比赛啊，也可以进行一下比赛的预测。好，现在已经开球。 It's an international fixture here, Alan, that'll bring back memories for you and your England career. Well, it is a proud moment. You stand there, you sing along to the national anthem, and 我在这个位置看到整个的游戏画面，这个有一点认不出来谁是谁的感觉。 Hey, you're right. There was a great scoring opportunity. Had he just held his run for another second or two. Today's Germany team is this. Manuel Neuer starts in goal. Jerome Boateng starts with Mats. 看到这样的画面，我觉得能认出来的真的很让人敬佩。 It's just the one striker in the side. 科斯。 This is the lineup for Mexico today. 4-3-3, and they've got 4-3-3, 4-3-3, 4-3-3的阵容。这句话听懂了。 that's the key, because those lads on the flanks, it's quite a complicated job actually, because they've got a... 诶，蒋萌姐，如果要是今年的世界杯，不知道作为体育编辑啊，这个整个在体育圈内对于今年世界杯的这种整体的感受跟往届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区别吗？ 嗯，今年的这个世界杯啊，其实大家在赛前是很期待的，因为对于中国的球迷来说，对于一个中国的体育媒体来讲，这可能是一个特别好的时机，因为俄罗斯跟中国的时差很少，那么对于球迷来说应该会有更方便的更便利的去欣赏到这个比赛。并且呢，今年我们知道从这个赛事转播上来讲，央视呢把它的转播权分散到了一些这个 网络媒体， 对，并且我们的很多广播媒体包括我们的一些地方的电视台也拿到了一部分转播权。这样的话呢，其实就大家可以通过更多的平台来关注这样的一场比赛，会避免说像过去比如一家的解说可能就会垄断到整个的话语平台。今年会有更多的声音出现，所以大家之前是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期待的，包括还有很多的网站他们想出了各种各样的玩法啊，希望能够把以前线上的一些东西带到传统的比赛中来。但是打到现在大家会觉得说比赛的水准可能在 不尽如人意 上，对，是没有达到大家的预期，有点让大家感到意外。尤其是众多的强队，其实从当时32强出来的时候，这个意大利和荷兰没有能够进入到决赛圈，就已经掉粉不少。确实，在中国有很多很多的球迷是喜欢意大利和荷兰队的。然后呢，到了这个小组赛打完了之后，发现德国队也不见了，可能会让很多的球迷更加的伤心。因为德国队在中国是有很好的人缘，所以打到现在，我觉得接下来对于体育媒体来说，会需要在剩下的16强和我们的球迷的这个情感连接上面要找到更多的连接点。除了比赛赛场赛况这些的东西来说的话呢，需要把更多的内容介绍给没有了我们所谓的就球迷所说的主队支持的以后怎么样能够继续把球迷留在世界杯的这样的一个关注的平台上啊，这可能是需要所有的体育媒体的工作者去思考的一个问题。但是呢也很有意思，因为今天凌晨的时候比利时跟英格兰的那场比赛结束之后，我们已经把16强的这个对阵的阵容其实就分出来了。赛前就有同事有一些同行大家在说，其实比利时对于英格兰的这场比赛啊，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它其实是个抽签的作用。这场比赛两个队都不想赢，因为谁赢了谁就进入到死亡半区。后来到这个比利时取胜了之后呢，大家会发现比利时进入到了这个所谓的死亡半区。那么接下来可能真到了16强的比赛以后，这个死亡半区的比赛会非常的好看。为什么我们说它是死亡半区呢？ 对，因为你看这些上半区的球队啊，这个乌拉圭、葡萄牙、法国、阿根廷、巴西、墨西哥、日本， 对， 响当当的。 对，其实它不管是从往届世界杯来看，还是这一届世界杯的比赛水平来看，都是，反正今年我觉得在上半区的会出现的可能比较大一些。 上半区我觉得比较好玩，因为上半区它有4支拿过世界杯冠军的球队， 对，拿过世界杯冠军的球队， 乌拉圭、法国、阿根廷和巴西都在这里，然后还有一支欧洲冠军球队葡萄牙。另外比利时也是，其实也是有很多很多不错的球员的一支球队。墨西哥跟日本看起来稍微弱一些，但是你也不好说，因为今年冷门这么多， 对，因为今年冷门太多了， 黑马也可能杀出 来，接下来会怎么样？ 对。 那么下半区，我觉得考虑到说克罗地亚他在小组赛比赛的过程中特别的出色，3战全胜， 有点类似于去年的上次世界杯的冰岛队。 对，所以会不会成为黑马？我不敢说，就是他会是什么样子，所以说呢，会觉得下半区克罗地亚也许是一个非常有悬念的球队。也就是说16强其实啊，即使是没有了主队，大家也还是可以看一下的。 对， 其实看点还是有， 看点还是蛮多的嘛。毕竟每年世界杯，尤其像今年的俄罗斯世界杯，它的这个时差，就像刚刚蒋萌姐说的，今年的时差很小，大家就可以在晚上10点多钟啊，或者是凌晨，也不用那么熬夜去看球了。这个自己所关注的，虽然我们关注的队已经这个跟世界杯 say goodbye 了，但是还是有很多世界级的强队在16强的比赛当中等着 我们。我们接下来回顾一下这个现在正在进行的这场FIFA游戏世界杯的对战啊，由这个杨鹏宇代表的德国队以及方洪博代表的墨西哥队。刚刚上半场已经结束了，双方的比分呢依旧是保持着0-0持平。其实呢这场比赛啊，现在踢到了58分钟的时候，会不会像当初世界杯那样，也是在上半场的时候保持一个踢平的状态，然后到这个下半场一直的踢到伤停补时的时候，对，然后突然墨西哥队进了一个球，然后心彻底凉凉那种感觉呢？我看现在这场比赛啊，现在墨西哥队拿球在禁区内组织进攻，选择了直接射门，没有选择横传，一个角球，墨西哥队的角球。 看杨鹏宇打得还蛮辛苦的，刚才 手 活动了一下自己的手， 放松。 厄齐尔， 我觉得当时就是揭幕战的时候，来到这个演播室是非常有意思的。当时俄罗斯队模拟的是俄罗斯队 模拟 的 是俄罗斯 沙特， 对，而且那场比赛我们还成功的预测对了。 对，那场比赛其实当时参赛的两位选手他们说的是希望能够用俄罗斯打沙特一个5-0。 对， 虽然最后我们没有能够模拟出5-0这个比分的效果，但是大家其实已经把这个 神预测了，已经 预测出来了。因为当时我们去打那个沙特队的那个选手，他特别坚持一定要用非法来模拟出沙特队平时的技战术打法。所以说他很好的用这个游戏来预测了比赛的一个有可能发生的赛况。 对，没错啊，我们现在看到场上的这个比分啊依旧保持着0-0，然后时间已经到了73分钟。其实看到我为什么说这个咱们青年广播的FIFA游戏世界杯有那么一点点神预测的感觉呢，因为你看整场比赛现在依旧是墨西哥队占据着主控权，他的整个的射门次数，我刚刚没有看到两个队的这个 技术数据 啊，但是我就单凭这两三分钟的时间过去的时候，我看到墨西哥队的进攻次数以及他的射门次数远远在德国队之上的，而德国队依旧保持着在世界杯揭幕战的时候那种传球的次数，他的横传呀，包括队友之间的那种配合度依旧是很高的，但是他始终没有保持这个发挥出他那种德国战车进攻的那种感觉来。 对， 好像又是墨西哥队的角球，并没有抢到高点，又选择了射门。其实看到这个诺伊尔啊，还是觉得挺有意思的，毕竟在每次比赛伤停补时的时候他都不在自己的门前， 对，非常有个性， 对，然后就导致了今年世界杯德国队踢韩国队的时候，诺伊尔在伤停补时的时候已经冲出了球门，然后韩国队直接空门打进了第二粒进球。 感觉今年世界杯好几个门将都 有一点心不在焉的感觉。 不过有的时候啊，我仔细想，站在门将的这个角度上， 确实有点无聊。 是诺伊尔，有可能是因为后卫线可能比较孱弱。比方说你后卫没有防守好，被迫使这个守门员必须要用一种出击的方式来协防， 想要帮他一把， 对，能够去控制住比赛的这个局面。那这个时候就很危险。 好的，现在这个主裁判呢已经吹响了整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啊，这个比赛结果呢是0-0，墨西哥队德国队啊，这个两个人并没有踢出世界杯的那种之前的那种感觉来啊，但是他的整个的比赛打法以及他的技战术配合确实跟世界杯时候的感觉差不多，也不知道这个FIFA游戏啊，这个有没有对当时的这个比赛结果进行了一个更新。 对，不知道他有没有在后台去调整哈，但是也说明其实洪博和彭宇应该平时打FIFA的时候都还保持在比较高的一个水平和状态，所以他们两个人没有办法就是明显的有谁占据上风。 OK 啊，这个我们第一场的比赛呢，就先给大家看到这里，比分呢是德国队0-0战平了墨西哥队，这是我们今天第一局FIFA游戏世界杯的对战。那么接下来还有两局的比赛等待着各位。那么在一小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的精彩继续，各位不要走开哦，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我们一会儿见。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喂，喂，你大点声。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叔叔小点声。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忠诚、勇敢、逆转。胜利！6月14号到7月15号，几十所高校，上百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982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982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 半点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M927， 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的青春联盟之982游戏世界杯的特别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佐。 大家好，我是嘉宾易宇。 那在我旁边呢是一位非常漂亮的美女啊，这个足球美女，喜欢足球也喜欢篮球的美女熊宇啊，欢迎各位。当然呢也还有我们现在正在游戏区准备下一场比赛的两位朋友啊，一位是杨鹏宇，来自于中国传媒大学，另外一位是方洪博，来自于中央民族大学。当然在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间里面呢，还有另外一位啊，也是我们的老朋友，资深的体育编辑贾萌姐姐，欢迎。 哎，谢谢大家。 刚才的上半场呢，这个我们重新复盘了一下这个当时的德国队的揭幕战啊，这个德国队对墨西哥队，然后刚刚的我们的比分呢依旧保持着0-0，然后在两个人的加时赛当中呢依旧保持着0-0的比分， 还是没有分出胜负。 对，当然如果要是真的是那场比赛德国队踢墨西哥队踢成了0-0的话，我的心里真的还会好受一点。 对，如果踢成0-0的话，可能啊接下来他的形势会变得不一样，这个小组。 对，没错啊，这个现在我们的第二场比赛也已经开始了，是由这个杨鹏宇代表的克罗地亚队以及方洪博代表的阿根廷队。这个呢也是我们这个应该是今天晚上不是16强世界杯的我们的预测这个队的一场对战情况啊，我们也可以进行一下神预测，看看这两支球队之间到底谁会先获得第一粒进球。一起来看这场比赛，由克罗地亚队对战阿根廷队。 Corner's taken. Tries to punch it away. An attack from Argentina.Makes a challenge here. Ivan Rakitic. Strinic. Vida. Choluka. Brozovic. Ivan Rakitic. OK， 我们现在看到了这个场上的比赛场面啊，这个其实我们今天的进行的三场比赛呢都是世界杯比赛的复盘啊，看第一场是德国队对墨西哥队，今天我们的第二场呢是克罗地亚踢阿根廷。其实啊，这个阿根廷队呢在最开始在也是世界杯揭幕战的时候并没有保持这个表现出自己世界强队的那种感觉啊，这个就像我还记得当时在网上流传了一张图片，说我是里奥梅西，我现在特别慌。 其实我总觉得这次阿根廷能够出现，能够小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应该感谢克罗地亚队，在小组赛的一个表现，当时他们挡住了冰岛。要不然的话，其实那个小组谁出现真的很难说。 对， 因为克罗地亚在对阵冰岛的时候确实发挥得很出色，那么冰岛队失去了这样的一个机会，是相当于就是帮助阿根廷获得了一个出线的可能。要不然的话，我总觉得今年的阿根廷队以他在小组赛阶段之前那几场球的表现，其实是会让很多阿迷担心的。会很担心他将来能不能够在16强中见到阿根廷队，所以应该说阿根廷队比较幸运吧，能够拿到这个16强的一张门票。 我之前在微博上看到一个段子，说这个 我们现在关注一下场上的比赛啊，这个在27分钟的时候，这个是谁？这是谁单刀？哦，挡住了。现在的场上的比分是阿根廷1-0对克罗地亚。哇，这个球好 险！ 克罗地亚队的角球，一脚远射。阿根廷队的球权，哇，这个球真的好险的！如果他要是刚刚那个球是在克罗地亚中场后卫线上没有人防守的情况下，单刀对面就是我们的门将。 说最近射门还挺多次的。 Angel Di Maria, Rojo。 对，其实说到阿根廷的这场比赛啊，就是还有之前克罗地亚对阵冰岛的那两场比赛呢，确实虽然我不是阿根廷的球迷，但是其实作为去年看到了冰岛队以那种应该说是第一次进入世界杯那样的反响来说，其实对冰岛队的这种出现的机会还是给予了很大的渴望的。 对，因为大家总是会希望有一支相对来说比较有传奇色彩的球队进入到下一轮的比赛当中，特别是据说有很多强队没有能够获得这个32强的门票之后，相当多的人都把冰岛作为了自己的第一或者第二支队，就是因为看到了冰岛人民的这种拼搏的精神，看到了就是在一个人口比较小的国家也能够把这个队破了这样一种潜力，所以就是有很多人会喜欢冰岛这样的一种球队，会喜欢他的一种风格，特别是他刚刚在世界杯赛场上亮相的时候那样的一种严格的技战术打法，你会觉得他的阵型永远都是不乱的，这个是很难得的，没有说在对阵比自己更有经验的对手的时候我就被打得稀里哗啦。 对，看到现在比赛已经进入到了下半场的阶段，场上的比分呢是阿根廷1-0胜于克罗地亚。来看下半场的比赛，这个比赛结果会不会有什么样的变化。现在球权掌握在了克罗地亚队的脚下啊，刚刚一个断球，梅西被三个人包夹， 抢到了高点。哎，说到就像刚刚的这种感觉啊，真的是虽然今年在世界杯赛场上没有看到像以往那么的针对梅西，就是几个人一起包围着梅西的那种感觉，但是今年的就是为什么总是网友，这个咱们国内的网友啊，总是在网络上去调侃梅西，我是聊梅西，我现在慌啊，这个慌。 我今天我这段时间在微博上看到一个特别搞笑，这让我印象特别很深刻的一句话，就是说这个 C 罗在踢球的时候，在队伍里踢球的时候是自己擀面揉面然后最后成功然后说这个梅西得从种小麦开始。 对，现在阿根廷队获得了第二脚的进球，是由梅西踢入的。来看这个球，哇，一个单刀球，哎，成功越过了两名防守队员以及门将。现在场上比分是2-0，比赛时间呢已经进入到了58分钟。如果阿根廷队要是在第一场比赛或者是揭幕战当中，就是不像是他最后一场即将进入16强比赛那么的时候踢的话，我相信很多的阿迷们就不会在最开始以一种很低迷的态度，然后突然之间。就像 对 那种感觉，就是 劫后余生的感觉。 其实接下来就是明天凌晨的那场比赛，我觉得很多人会很想看，因为法国对阿根廷，其实这两支球队应该算是正常情况下应该叫做强强相遇。另外我总觉得啊，如果梅西能够在队里发挥出刚才是彭宇，哎，不是彭宇，是洪博士在指挥这个阿根廷，对吧？如果能发挥这样的一个水平的话，也许阿根廷队对阵法国也是会有一些机会的，只是从目前在小组赛阶段， 希望会更大一点。 对， 看到刚刚啊，这个球，洪博代表的阿根廷队，同样也是梅西啊，打入了他的第二粒进球，好像还是在相同的位置上啊，选择了球门的右半边的死角。你看这个球，对， 直接越过了这门将， 还是跟刚刚第二粒进球的效果是一样的啊。梅西左脚抽射，选择了球门的左上方的死角。场上比分已经到了3-0，阿根廷对战克罗地亚，在克罗地亚球权，比赛已经进入到了70分钟啊，这个距离比赛结束呢，已经还有这个，如果要是按照这个游戏时间计算的话，应该还有2-3分钟， 没多长时间了， 所以留给克罗地亚的时间不多了啊。对，就像今年比赛的时候，不管是第一场揭幕战，还是第二场，还是第三场进入到十六强的比赛，阿根廷队他始终就像是德国队一样，可能阿根廷队在最后面两场比赛当中有那么一点点回过味儿来了， 对， 就或者说我是可能这个吃了点什么东西，哎，突然醒了那种感觉。 醒啊，这是世界杯， 是不是算比较慢热？会不会是一种就是渐入佳境的状态？这不好说。其实赛前的时候，大家也都不太看好俄罗斯队，对吧？因为俄罗斯队在这个揭幕战之前也是连续7场不胜， 倒数第一应该是， 并且在整个32强中排名倒数。但是在开赛之后，会觉得俄罗斯队找到了状态。如果说，对于阿迷来说，可以期待着，万一您遇到的是一支慢热的阿根廷队呢，是吧？ 对，就像之前啊，还有这个一些足球媒体啊，这个评论梅西说，整个的阿根廷的防线上，或者是说他的锋线上，几乎都是现在足球圈里边的大咖存在。就是很少有人，我那天跟一个哥哥聊天，他就说的特别直白。我问他，我说，你作为阿根廷球迷，你觉得梅西这样踢被很多人针对，而且其他人作为队内的队友还不理他，你怎么看？然后那个。哥哥说了一句话，我觉得特别的有道理，大家都是亿万富翁，凭什么我要跟你一块踢呀？ 所以他可能真的，我觉得阿根廷队这样的一支队伍啊，毕竟他是11个人一起上场的一个比赛，如果说过分的依赖一个人，或者说这一个人他没有办法凝集起全队的话，其实都是很麻烦的事情，在足球比赛里， 就是他没有一个整个球队的核心，或者是说梅西作为核心的时间已经 有那么长的一段时间了，而且会不会其他的队员对于梅西今年的表现，或者是说其他人的表现，因为今年世界杯阿根廷队的踢法就是各踢各的， 对，这不是一个很就是配合的很好的阿根廷队，包括说在阿根廷队之前有一些比赛确实是会让人觉得大跌眼镜，就是不能够让球迷满意的时候，甚至有阿根廷队的资深记者跟队记者在怀疑阿根廷队是有意的针对他们的教练在做一些小动作。所以说我总觉得一个世界杯的比赛吧，其实大家更希望看到的是每支球队都能够以最好的状态，心理的状态和身体的状态带到这支球，就是带着你的球队最好的技术来到世界最顶级的赛场。那今年世界杯之所以会让人觉得有一些失望，可能也跟这个比赛场外的 一些 因素有关系。 对，刚刚我们看到了这个比赛的比分啊，这个90分钟结束3-0阿根廷胜于克罗地亚队，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二场游戏的复盘。那么接下来第三场游戏复盘呢，是之前啊这个应该说是本次世界杯比较有看点的一场比赛，就是当时葡萄牙对战西班牙的这场比赛啊。现在呢我们也看到这个场上的两位选手呢已经准备就绪了，在我们这场复盘比赛啊，这个大家也可以预测一下这个葡萄牙在16强道路上会有多么坎坷，毕竟大家都是在上半区的比赛嘛。 葡萄牙作为一支欧洲冠军队，可以看一看啊，现在欧洲足球顶尖水平的一种打法。 对，葡萄牙对阵乌拉圭，应该是在7月1号的时候，在淘汰赛当中，大家将会见到这两支球队的巅峰对决。 其实可能很多人会特别希望上半区葡萄牙 能够出 战胜乌拉圭，然后阿根廷能赢法国，这样你会看到梅西跟 C 罗的一个对决。但不知道两位球星能不能够真正在俄罗斯赛场上相遇。 我们来看这场比赛啊， 开始了。 是由杨鹏宇代表的葡萄牙队对战方洪博代表的西班牙队啊！刚刚呢是由方洪博代表的阿根廷队战胜了克罗地亚队，不知道这场比赛的比赛结果是如何？在这儿呢也可以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982游戏世界杯的游戏规则。对，在6月14号呢到6月29号的时候，世界杯小组赛期间，哎，我看到刚刚正在我念规则的时候啊， 可以回放一下， 回放一下， 对，有一个进球，哎， 这是谁？我没 有 看到号码。西班牙现在是1-0领先的葡萄牙队。哎，现在比赛时间刚刚过去了7分钟，哎，就已经进入了第一粒进球。接着吧。 那我接着来说一下这个比赛的游戏规则。 对，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14号到6月29号，在世界杯小组赛期间，每期节目我们会至少邀请2位足球玩家和这个话题嘉宾到场。那在直播节目中呢，会进行3次的这个游戏对战，3局2胜，胜方将获得参加16强对战的资格。那6月30号到7月15号之间，在世界杯的淘汰赛阶段，每期节目我们同样会进行3次游戏对战，也是3局2胜，胜方将会获得下一轮对战的资格。 Well, there's nothing wrong with the pass. If he could have just stayed on side, he was through. 最后获得这个982游戏世界杯前3名的优胜者，将会获得我们青年广播颁发的奖杯和惊喜礼物。 没错啊，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直播间，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世界杯游戏复盘。现在是葡萄牙对战西班牙队，是由西班牙1-0暂时领先。 刚才守门员得到了球啊，然后掷出一个球门球。现在开始进行比赛。 哇，这个球真的很险的。西班牙队的攻势一直是不减啊。 门前险象环生。 传回给了门将。 Diego Costa. Who's that? Tried to tackle here, and he's done that. 连续的传球解围。 Now Bernardo Silva. Cedric. 谢瓦刚带球被抢断了。 Thiago, and here they are on the attack. What we get to see, of course, the assistants don't. Whether that'll change down the years, I'm not sure. But anyway, the replay. 其实真的，很期待这场比赛，就是说在小组赛的时候，不能说小组赛，在淘汰赛十六强的比赛当中，就像刚刚我们预测到的那样。是由这个阿根廷队的 C 罗，哦，不是阿根廷队 C 罗，这个脑子呀！我现在想的是，我现在想的是这边的比赛是 C 罗，然后这个淘汰赛里边的梅西，对阿根廷队的梅西对阵那个葡萄牙的 C 罗，就是这种强强对决的，应该比赛会非常有看点， 会聚集目光。 嗯，因为是强强对话，大家会非常的喜欢这样的一些比赛，特别是。经常会有人讨论嘛，谁是现在世界上最强的这个球星？可能会是两位身价和这个声名都非常显赫的球星能够在赛场上相遇，会是很多人喜欢看的场面。 是。 但是呢，其实乌拉圭跟法国也是很有人气的队伍，并且也是很有传统的队伍。 对。 你知道，第一届世界杯就是在乌拉圭这样的一个国家去拉开大幕的。这样的就在乌拉圭其实是有很多很多的球迷，他们真的是很喜欢足球这项运动。很多人的命运因为足球得到改变，所以说我总觉得就是说足球在很多人看来可能是一个游戏，但是在另外一些人看来呢，它可能是生活， 是文化了， 或者是文化，或者甚至是命运。所以说你永远没有办法去跟那些把足球当做自己 生命 的人去开玩笑。 对 对，尤其是像这种传统的南美洲足球强队来说，你比如说乌拉圭队、阿根廷队，就像这种两者之间的对战，你看法国对战阿根廷，乌拉圭对战葡萄牙，都是欧洲这边半区对战南美洲半区这样的足球强队的这种对决。其实今年还有人跟我说法国可能会成为夺冠的热门，法国跟巴西两者之间会成为夺冠的热门。但是现在如果这么看来的话，其实整个上半区的比赛啊，这个 很残酷， 真的是很残酷。哪一队出局，其实对于球迷来说都有那么一点点伤心。毕竟，虽然上半区比赛没有我们这个喜欢的球迷啊，我看到现在上半场的比赛已经结束了，西班牙队依旧保持着1-0领先。下半场的比赛啊，这个我们的葡萄牙队要加油了。 Able to ease the pressure by that interception. David Silva, such a clever attacking player. Now this is an interesting attack. 其实在今年的比赛当中呢，这个乌拉圭队的对决可以说是一改之前的那种进攻风格。 对， 今年的苏牙一直是在打防守阵型， 又进了一球了。 哎，刚刚我们的西班牙队取得了第二粒进球，又给了门将一个镜头。来看这粒进球，也是从右半场传球，然后中间取得了一个空当，球是穿过了防守队员的脚下啊，直接打入了葡萄牙队的大门当中。球又被西班牙队断掉。 Diego Costa, c o s t a bit of menace in this attack. You do expect better tempo in that situation. That's the key. 哎，选择了直接射门还是？刚刚的想法应该是把球传给那边的进攻队员，但是直接被守门员挡住了。 Saw it all the way, the goalkeeper, and it's comfortable. 葡萄牙队的跑动刚刚出现了问题。现在球权依旧掌控在西班牙队的脚下。 Diego Costa. Costa. It's a good attack, this by Spain. 又是一记单刀球。 David Silva. 切尔瓦选择了射门，但是射偏了。 看看葡萄牙队能不能保持今年世界杯这种比较疯狂的进攻模式啊。 对，大家一般都喜欢看那种攻势的足球。 对， 但是啊，其实有些时候会觉得打防守反击的球队也如果打得好的话确实 也很 精彩。对， 而且今年好像是跟好多喜欢球的朋友们聊的时候，好像今年特别流行这种打防守反击的战术。 对对，但是好像也有一些人会质疑说，今年的这个世界杯之所以很多的队伍发挥的不是那么好，有可能就是太过于学习所谓国际领先的技术，然后呢失去了自己国家 原有的 传统。其实世界杯这样的一个比赛是应该各国家打自己的特点， 对， 这样的话才好玩，因为能够看出不同的特色， 有碰撞。 对，但现在就是太像了，球队之间很多球队是非常非常相似的风格。 对，没错啊。刚刚场上伊涅斯塔获得了第一张黄牌， Silva 还是传给了席尔瓦，在球场的下半路组织进攻。 And it's Silva. What we get to see, of course, the assistants don't. Whether that'll change down the years, I'm not sure. 时间已经到了72分钟，现在场上的比分依旧是西班牙2-0领先葡萄牙。 Goal scoring chance, but defensively pleased that their organization caught him off. 现在的球权呢，掌控在葡萄牙队的脚下。来看这个进攻，选择了传中，但是被西班牙的防守队员断掉了。 It's Isco. Carvajal. Spain looking set maybe to make a chance now. 但是我觉得这也应该就是这届世界杯很多的球迷不大喜欢，或者是说不能说不大喜欢的，就是没有之前的往届的世界杯有那种有激情的感觉了。因为你看所有的球队踢球呢都是一种风格，逐渐趋于一致了。 对，就是其实世界杯它应该是有一个能够展示不同大洲的多元化文化， 对， 这样的一个作用。 单一了，对于球迷来说就无聊了。 对，但如果说大家都一样，那可能就是 刚刚这个球是好像葡萄牙队出现了失误，刚开球就被断掉了，一个单刀球。来看那个球，席尔瓦在这个位置上选择了，这应该是第三次射门，射偏了。那时间还有三分钟，场上的比分依旧是西班牙2-0对阵葡萄牙。最后20秒的时间，上进补时两分钟， 机会。 西班牙队的反攻啊，不，这是葡萄牙队的反攻。好的，主裁判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声，这场比赛呢到这儿也是以2-0的比分，西班牙队战胜了葡萄牙队。也非常感谢两位的精彩表演啊，这个也可以回到我们的嘉宾区，我们可以来聊一聊接下来这几场球的情况。非常感谢。OK 啊，这个非常感谢刚刚两位的精彩表现啊，这个一共踢的三场球啊，第一场呢是由德国对战墨西哥，双方是0-0打成了平局。第二场呢是克罗地亚对战阿根廷，是1-0阿根廷战胜了，诶，是1-0阿根廷啊，3-0啊，阿根廷也是3-0吗？啊，阿根廷也是3-0战胜了克罗地亚啊。然后第三场呢依旧是方洪博3-0用西班牙2-0，哎，那我这两场球应该是记混了。 2-0，刚才的是 对，西班牙2-0战胜了葡萄牙队。这三场比赛的复盘啊，这个我们刚刚已经完全展示给了大家。接下来呢，我们也做一个简单的游戏预测啊。这个马上就要进入到世界杯的小组赛当中了。这个比如说最近的几场比赛啊，6月30号阿根廷对战法国的这场比赛，我们先做一个简单的预测吧。毕竟我们刚刚用了法国队在场上以这个3-0 是3-0吧，没说错吧。 用了阿根廷队在场上打了比赛。 对，用了阿根廷队在场上打了比赛。在这个淘汰赛当中，阿根廷队呢也将在6月30号的时候对战法国队。现在呢，我们也可以进行一个简短的预测。洪博先来吧，觉得这两个队它的比分应该是多少？ 法国1-0阿根廷吧。 法国1-0阿根廷。 嗯。 为什么？可以简单的阐述一下我们的理由。10秒钟。 法国队就是进攻就是很好，他的进攻现在也有配合，但是他打到1-0以后，他可能会就是采取一些比较保守的策略，比如说小组赛对着那个第二场对哪个队也想不起来了现在。 OK， 那就是法国队1-0对战阿根廷。我的想法呢，其实这场比赛我比较钟情于阿根廷。正常这个阿根廷的比赛会获得出现啊，这也是我们今天的节目的一个预测啊。当然也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收看，也非常感谢我们两位选手在场上的精彩表现。那么接下来为各位带来的节目是魔力 X 档案，请各位持续关注北京青年广播的其他节目。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咱们明儿见，拜拜。